Thank you. Oh. 再请听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神机飘飘，心中事深深知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鸟丝，裤子里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Yeah. 天上地下是家人， 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呀，生平里甜言蜜语光飞门， 我一片甜言蜜语呀亲吻，我为你情愿把心偷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呀谁 自